这样的一个大叔，但是唱着这么让人感觉到无论在什么天气的时候都可以来一份闲适的好心情的歌曲啊。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3月22号星期三，在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来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用音乐呢来温暖你，或者是来赶走一些坏情绪。听歌的时候依然是在两个地方，音乐随心听986的新浪微博，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来找到我吧。眼看着这两天这个天气呢，好像这个回暖的迹象不是那么的明显，总想跟大家说春暖花开呀，天气多么多棒啊，但是真是没有办法啊。经历过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时候，觉得到四月份呢就真正的会一下子热起来，所以在不同的天气当中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些音乐带给你的心情吧。刚刚就看到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9点，他说就差一杯红酒了，你也是真的醉了，在这个时间呢就来一杯红酒，下午还要不要上班了呢？啊，或者不用上班，羡慕你。来继续听歌 ，John Newman 带来这首《Losing Sleep》。 It's 3 a.m. I'm calling in to tell you that without you here, I'm losing sleep. I'm losing sleep. There's a sun around this lonely house, it's leaving me filled with fear. I'm losing sleep. I'm losing sleep. Loving me, loving me, oh no, oh no, oh, oh, oh, oh, loving me, loving me, darling. without you here. I'm losing sleep. I'm losing sleep.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It feels like love. It looks like love.

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约我吃我就去吃，明明就正在减肥，这几百万不过天天，为何他不肥我却变肥？我曾经想过要跟他断交，因为他的食量太大，再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否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下去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十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盐酥鸡、卤饭、牛肉脯、米粉汤、烧仙草、欧阿米刷、甜不辣、肥瓜包、贡丸汤、鱿鱼羹、猪血糕、棉花糖，还有香肠。 有完没完？死瘦子，再也没人逼我吃，自己失控，还怪别人承认吧，你根本就爱吃。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的死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总是骗自己能吃，就是否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 这是好姐妹之间的一个愤怒的指控，范晓萱呢来指控她的好姐妹小 S， 一首失控的胖子。听这首歌呢，其实马上会想到啊，这个网上流传一句话，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一年四季呢总是在这样循环往复。而且减肥这件事儿呢，对于女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生的事业呢。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共鸣。在这首歌之前呢，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That's What I Like。 那这首歌的 MV 现在已经发行了，看到 MV 当中呢完全只有 Bruno Mars 一个人，想说创意真的很无限，而且呢它真的是代表了腿短也有春天，腿短也没有什么不好，特别特别的灵活，就根据它这种律动啊，身体的这种节奏摇摆起来吧。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接着回来，还为你送上非常棒的一些音乐。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别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

北京时间12点整。